快陪我郊外踏青，晚赏春光，又瞧美人，岂不乐乎？ 张龙连忙答应。 好，朋友们，根据关汉卿的剧本《鲁斋兰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。在关汉卿生活的元代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，官宦阶层与富商恶霸勾结，公然欺压底层人民。这出戏就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现实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都说那海水有苦有咸，谁知道流浪的悲痛心酸，朵朵盛开的玉兰花，播散了海上，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，春天的光。